这种就是平躺在那个一个气垫上、 啊、 然后也是可以躺三个人左右、 嗯、 然后这个时候是让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手把、 啊、 对，尽量不掉下去，不掉下去才是赢家、 啊 啊、是有一个这么游戏，前面有个气艇拉着你、 嗯、 然后速度快的时候、 嗯、 然后它有它你无论速度快慢它不容易掉下去，因为是平躺着的嘛，而且还有 手把，但是它在转弯的时候 啊，离心力 会三个人，对，离心力三个人一起滑下去。 嗯，我应该玩这个、啊、 对对对， 显得不突兀， 是 但是呢这样的运动啊，我觉得太过于用力的话也会挺痛苦的，因为第二天你就会觉得、 嗯、 哇，我好像真的是去跑了个马拉松或者登山了一样，浑身都酸疼，但是我觉得想想也会挺有意思的。 嗯， 或者是倒不如您就直接掉到水里吧。 没错， 但是这里呢也会有一些像一般的水上乐园有的一些这种大滑梯啊这样的， 没错， 比较安静一些的，比较传统一些的游戏。 对，比较女生可能比较适合玩这样的一些游戏，比较胆小的女生哈、 嗯嗯， 不能说是女生，因为很多女生都会、嗯、 对 比较喜欢玩刺激的。如果觉得这种刺激的游戏比较不太适合自己的话，可以去一些就是单纯的、 嗯、 就是我们在固定意义上的那种是传统的对水上乐园、 啊。 那除了这些大型的气垫滑板，还有水上这里还有一些水上蹦床， 嗯， 就我们在陆地上不也喜欢玩这个蹦床游戏吗？ 对， 还有水上蹦床、 哦、水上的、嗯、 对，然后这里也有一些，有一个叫 block jump， 也是可以翻成水上气垫的吧， 嗯嗯嗯， 对，然后一般的这个气垫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跳的，大家可能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都见过哈、 嗯、 非常巨大的一个大 气垫， 对，大气垫，然后对，一个人坐在那个气垫的前头、 啊、 然后另一个人从那个高处跳下来， 然后把你 弹出去， 弹起来， 没错、 哦、你觉得这是安全的安静的游戏、 这个是相对比较，对， 这更刺激嘛， 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这个我倒是挺想尝试一下， 对，你知道这个人在跳上去的时候，一般这个男士会弹出 4.5 米高， 嗯， 女士呢一般会弹出10米上空的也有、 因为女孩子比较轻是吧， 对对对，相对比较轻， 哦，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嘉平的水上活动中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呢价格也非常便宜，有这种套票之类的大家可以选择， 嗯，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也有这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住宿的时候呢、 嗯、 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韩国的这种 BBQ 啊、 嗯、 BBQ 烤肉的派对， 嗯，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没错，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嘉平水上乐园这样的一个让大家非常凉快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也希望大家夏天呢都能过得非常的舒心，非常的舒爽。 嗯， 好的，那下一期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非常有童趣的地方，就是富川的漫画博物馆，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了。那在这里呢，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啦，大家辛苦啦， 辛苦啦，下期见， 下期见。한여린몸에쏙가려진 volume in the battle 거침없이뒤진굴지보진않지난지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예쁘장한 savage 원하던대놓고배지너뭐래도칼로무배기두손엔카드칼배칙궁금하면 never fact check 눈높인꼭대기물만난물고기좀촉해난 toxic 유혹해 I'm fuck 두번생각해흔한난비처럼착한척이못하니까착각하지마쉽게웃어주는건날위한거야아직은잘모르겠지그저원하면 test me 넌불보듯이뻔해만만한여원을따면 away from the world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